朝鲜军民隆重地庆祝了光明星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以生前荣资安卧在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有人流不息。他们走进广场，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鞠躬致敬。平壤的万寿台和各地的两位伟大领袖铜像和太阳像，也有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瞻仰，表示敬意。平壤的第21届金正日花节展会和各道的金正日花展，也展现出了对金正日将军的缅怀之情。有各阶层劳动群众参观了反映金正日将军革命实录的图片展。话剧《血脉》演出在国立话剧院举行等，平壤和地方的剧院举行演出，庆祝光明星节。在十亿深远的光明星节之际，各地学生少年加入了朝鲜少年团。